大家好，我天天都是结节音。 大家好，你们猜我是不是结节音？ 一听就不是了，你的声音跟我其实差别都还是蛮高的。每次我们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说这个片头嘛，也希望能够用好玩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不要一开始就睡着。那今天我们上期承诺的嘉宾都没有来，非常的遗憾 啊。不是我吗？ 啊，你算什么嘉宾 啊？ 所以我们只能临时找了个替代的嘉宾，他叫 Photoshop。那在讲 Photoshop 之前，我还是想说一下 Photoshop 的老爸 Adobe、在最近一期 IT 公论里面也花了很长时间去讨论，提出的一个观点是 Adobe 是一家非常与时俱进的公司。不管叫李如一还是不鸟万如一也好，他的看法可能更多的来自于他的背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说撰稿人也好，说这个媒体从业者也好，有非常高层次的观点。但对于我们这种一线的同学来说，每天都要跟 Photoshop 跟 Adobe 的各种软件接触的人来说，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哦，所以姐姐你的看法是？ 我的看法就是我非常不同意 Adobe 是家与时俱进的公司。 嗯， 虽然我用着他们的软件，每个月还给他们付钱，但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们。李如一其实有提到说 Adobe 的与时俱进表现在比如说他们非常好的拥抱了从桌面出版像 Web 设计及其他各种新媒体的设计的一个跨越，另外一方面他们的收费模式也是慢慢从一次性的收费转向了各种按月付费这样的一种形式，就看得出来他们是比较新潮的。但从我的观点来看，他这些东西与其说是与时俱进，更不如说是形势所逼。他每一步其实都是慢市场一步的，真正能够活下来其实靠的是他的体量跟他的招牌。 其实说到按月付费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可能形式起来了，但其实它的这个按月付费的整个过程到底是不是让人觉得很流畅呢？至少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在大陆的这样的中国大陆的这些去花钱买它服务的这些用户来说，其实是并不是很愉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我们毕竟是一个特例嘛， 啊， 中国用户本来也不在他们考虑范围，毕竟都已经退出大陆市场。我们的体验会有所欠缺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总之来说，我觉得 Adobe 其实很像游戏公司的大鳄那个 EA、他们所有的产品大部分是收购来的、但收购来的产品很多做不好就直接就死掉了、你像他多年之前收购的网页三剑客、现在死的死 了是吧？ 没有 Dreamweaver 他也在更新的，好像 谁还用呢？ 黑的漂亮啊。Flash 它其实也基本上快挂了，从明年开始就要改名叫 Animate、然后它的功能也跟之前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从名字就看得出来它就转向成一个动画工具来使用。 Adobe 也不推荐你去做那个。然后 Firework 它也是死得很早、现在也完全没有声音了。类似的软件也有很多嘛，他们基本上都是收购来只是为了击垮对手的市场。 当年其实那个 Macromedia 它有一个跟 Illustrator 并肩的这样的一个矢量软件叫 Freehand。 啊，对对对，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它是有一群忠实的这样的一个拥趸在用的。 可能它就是跟 AI 的重合度实在是太高了， 对， 不像另外三个软件 收来之后就不更新。 对对对，除了像 EA 是这方面相比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推崇大作每年一度一更新。就像极品飞车啊 FIFA 这种体育类的游戏，在 EA 手下也是不管质量怎么样，不管你的做出来的亮点卖点怎么样，它反正是卡住这个点，每年出一版更新，哪怕这些更新可能比上一代做的更慢，它还是会要按照这个点去做。 其实也不止 EA 啦，对吧？像我以前玩足球经理， 对， 像我玩三国志， 对， 不都是这样子吗？ 但也有暴雪这样的良心公司啊，对吧？当然现在暴雪良心程度也不如以前了。不管怎么样，说回这个 Adobe， 我是非常总结一下，我是非常不同意他们是一家与时俱进的公司。我认为他们每一步都是慢市场一步的。真的是被市场所逼才推出了慢慢的革新。 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大公司的一个策略，不需要去， 对， 他就跟着市场就行了。 对，可以看市场的反应， 对， 然后根据市场的反应用他的巨大的资源巨大的平台来打垮先走的那些对手。但是从其他软件我不太清楚，从 Photoshop 来看感觉最近 Adobe 是有点急了所以接下来今天我们其实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Adobe Photoshop CC 2015.1 的更新，哇靠，好长的名字啊！ 你要不要拼一遍？ 这次我真的不想拼。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下用户反馈吧。 上周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份用户的反馈，然后因为涉及到一些就是内容上面的一些关系，我们这边就不去把他的名字透露出来了。这位朋友他在信中说，他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 UI 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是有一些微弱的色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他的疑惑就是，对于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色弱的情况的朋友来说，在学习以及今后从事 UI 设计工作的话，会否产生一些影响？然后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会不会比较看重这方面？对于我和杰杰来说，其实因为我们本身并不存在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很难去设身处地的去为他做一个这样的解答。 对，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的听众里有类似这样情况的朋友，是否可以将你的经验分享出来？ 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可以直接发邮件给我们，然后我们会给那位听众去进行反馈， 对，然后 帮助他。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觉得这怎么说，好比 anyway.fm 就是一个这样的，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基于我们这边，不单是跟我们两位主播之间，其实也可以听众跟听众之间产生相互的交流啊，这样子。 说到听众跟听众的交流，本期另外一位非常热心的听众叫 Joytis 啊， 他也给我们发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因为故事比较长，我们就不仔细念了。他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有情怀的人。 是，反正我听得出来，杰杰看完之后其实非常的羡慕。 对，我非常的羡慕。他说到50天前他从大连出发，计划花60天的时间纵贯中国南北4000-5000公里的单独骑行之旅。骑行加写生之旅。然后这一路应该算是他正好听到了我们当时的第一期节目，关于路牌以及路边的指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非常的有感触。他说到从北到南可以发现各地的风情的不同，然后各地对于这种路边招牌的设计、logo 的设计、户外广告的设计的非常的不同，听下来之后非常的有感触，而且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那这个因为他写的非常充满了感情，也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参考链接里面分享给大家。 你这不是吊人家胃口吗？ 对。 哎，说到骑行，或者说看到"骑"这个字，其实我现在还是屁股有一些隐隐作痛的。想到那天在京都暴骑了一天的那个感受。 其实，在京都我们骑的距离并不是很长，只能说我们两个缺乏这方面的锻炼 啊、哦。好吧， 以至于我现在跟我老婆说，以后出去玩我再也不敢陪大家坐自行车。好，那听众反馈暂时先到这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正题。Adobe Photoshop CC 2015.1 的更新，哇，每次念这个我都会觉得特别想吐槽。 那你吐呀。这里的话，要不姐姐你先介绍一下这次的，这算大版本更新吗？ 应该算大版本。 这次大版本更新，它具体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个类目呢？ 虽然名字是叫点一，但放在以前的话，这个版本至少是个点五的版本。主要更新包括上一版本加入的 Design Space 的更新。然后 Design Space 如果大家不太熟的话，它就是 Photoshop 内置的一个 Sketch，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对， 它是方便 UI 设计师来做东西的这样一个内容。 然而并没有什么乱用。 好。第二个是 export， 也就是输出功能的一个更新。第三个 artboard 功能的更新。另外在 CC library 功能方面也有很大的增强。这个我们会后面详细展开，我先念完了。接下来包括 SVG 的打开和保存，以及这次比较重头的字体管理功能的更新，和一个新加入的启动界面。那这些功能应该算是 已经能够凑一个比较大的版本，所以我认为它与其叫 2015.1 还不如叫 2015.5。 而且看来这次的更新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跟我们工作有关系的。 对对对，上面我一开始报的这些功能大家就听得出来很多都是跟设计师有关，而非跟艺术家或者用 Photoshop 来进行其他照片处理啊等人是没什么关系的，对吧？ 对， 那我们这边就先详细来说一下吧。其实这次更新完之后，第一对我来说最大的不同反倒是在这些东西之外，是它的界面的视觉风格。这个东西我前面没有提到，但是这个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大家如果现在还没有更新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用我们的语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是在这期节目之前的几个小时之前才完成了更新。这里其实还想吐槽一下，就讲到刚才的那个 Adobe 的云服务，在大陆使用其实真的这个感受实在是太糟糕了。我记得杰杰你在一周之前吧， 对， 已经在知乎上发过一篇这样 对 描述那个这次 Photoshop 更新的这样的一个专栏文章。我看到之后其实就第一时间去跟了，但是 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过去一个礼拜我每天像日经贴一样的跟李阳说更新完了没，什么时候录节目。李阳回一句还没呢，或者还没呢，或者还没呢。每周这样的不停的重复，直到今天终于他更新完了。 不要这样，我平时是很斯文的，不会讲这些、 我会在最后把那些声音你的那些声音都变成低的，你放心。 那还不如不要。 说回来，这个整体的界面是一下子被打平了、 嗯、 之前所有的那些边框啊阴影啊现在基本上都消失不见了、 嗯、 还有就是它的输入框都会变成连边框都没有， 对， 是只有一条下划线来进行输入的一个处理、 嗯、 看得出来它整体是朝着现在的这种潮流去发展，去尽量减少界面里面的分割啊，界面的一些非内容的一些元素。 嗯， 当然这个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大家以前肯定有印象 Photoshop 它整体的界面还是偏老式的那种。 嗯， 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它可能像上世纪的 Windows 主题一样的那种，带有比较丰富的界面之间的韵律也好，或者说节奏也好、 嗯、 现在全部打平之后，整体的界面的它的颜色对比度它必须做一些调整才能达到以前的那种流畅的程度、 嗯、 以及它的信息整理的一些比较规范的程度。所以说这整个四套主题嘛，对吧、 嗯、 两套是天黑的主题，然后第三第四一个是深灰，一个是白色的主题， 对， 其实都跟以前有比较大的不同。 嗯， 那我之前一直是用的那个第三左数过来第三个就是深灰色的主题、 嗯、 这次被打平之后这套主题应该是受影响最大的、 嗯、 因为大家可以完全可以想见，当你把文字阴影啊边框阴影啊全部去掉之后，深灰色的东西不管它配白色的字还是黑色的字，它的对比度肯定是最弱的， 对， 所以一上来我完全接受不了、 嗯、 现在慢慢在适应黑色跟白色的两个主题。不知道你以前用的是哪个颜色主题？ 那个某高兴主播以前是使用那个最右边那个白色主题的。 我一直以为是某 L 姓主播。 Anyway， 那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有觉得它变得特别不一样吗？ 你也看到了，我现在已经全部换成最左边的那个黑色的了。 嗯、好吧，反正这一块的内容并不是影响你的整体使用。但毕竟是一个我天天都要碰天天都要看的东西， 对， 哪怕一点微小的变化 怎么说呢，那个设计师本身他尤其是一个视觉向的动物嘛， 对对 对吧，他面对一个自己习惯了很久的一个东西突然之间发现啊怎么变这样，总是会无法接受的，需要时间。 然后除了它的界面风格之外还有一个是它的启动画面。 嗯， 这个启动画面我在其他网站上也是看到了比较多的非议吧。 嗯， 因为那个启动画面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参考链接里面，我到时候会放出来。 嗯， 它的风格会跟后面的界面不太一样。 嗯， 包括特别大的字啊， 嗯， 包括特别大的按钮，整体的样式会稍微有点奇怪。 嗯， 而且很多的人哪怕刚刚第一次启动 Photoshop 的时候，如果是看到那个非之前那种完全灰底的那种空白的样式，他可能也会觉得不习惯，对吧？ 嗯， 像我个人来说，这个界面我研究了大概两三次之后，我就把它给默认关掉了，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这上面也能看得出来 ，Adobe 以及其他各种同类软件的一种反复，在 Illustrator 还有其他的 InDesign 等等之类的软件里面，这样的启动画面也出现过好几次了。 嗯。 而且每次都会加一些新的功能，但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虽然有些是文字很大，有些文字很小，有些布局是左右开，有些是上下分，看上去是不太一样，但是核心实质是一样的，就是在启动时候帮助你打开最近的文件什么的。所以看得出来这个版本也是纠结的一个最新版。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在其他 Adobe 软件里面同类型的启动画面会不会得到一些延续，但是据 Leon 跟我反馈说 Lightroom 它的新版的那个启动画面就是不太一样的， 至少它那个导入照片的那个界面是让我现在非常的头痛 啊。我看到很多人吐槽过了，这个 Lightroom 我倒还没有更新，我并没有去看它的详细的那边的变化。 对，就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貌似是我感觉它的现在的这个布局就是为了那个触摸屏、去兼容触摸屏去做的，但是呢 对 做成这样之后我要导入照片变得步骤要多了非常多步。 嗯，我了解了，那你可以在我们参考链接里面到时候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的各种导入界面等等。接下来三个功能我觉得其实可以放在一起来说、三四个功能可以放在一起来说、其中一个是 Design Space 的更新。 嗯， 这个更新我 上面也提到了，它其实是在上一版本刚刚加入的一个冒充或者说模仿 Sketch 这样的一个功能。 哎、嗯、姐姐你用过 Design Space 吗？ 我只能说体验过 啊， 用了一次我就把它给关掉了。虽然是跟 Sketch 非常的像，但只是学到了那个形，它的神应该说还完全没有开发出。 嗯， 而且当时 Adobe 也是当即宣布说这个东西是这部分是开源的。 嗯， 对我来说这个开源并不是一种开放的精神，还是代表像一种免责声明一样、 不负责任。 对，非常不负责任。他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是还在开发当中的，有 bug 你们不要来找我、然后如果有 bug 你有能力去解的话尽管来给我们 提交代码、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感觉。这样的功能与其说是对 Sketch 的一个崇拜，不如说是一种前面说的那种紧跟他的脚步。 嗯，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功能是吃相非常难看的。但我也是希望它能够在之后的功能里面慢慢的加强，能够有朝一日跟 Sketch 有一些竞争，让 Sketch 的那边它的开发它的 bug 的率也是能够提升上去。 对，有竞争对消费者其实是有好处的。 对对对，这种直面的竞争我们还是比较希望能够看到。另外一部分是它的 SVG 的打开和保存，我上一个版本里面我记得导出是可以通过 Export As 来进行输出的，但打开我们一直是只能把它矢量化之后才能进行编辑。但现在的版本里面已经能够直接置入 SVG 的格式。这一部分我觉得也是，其实也是跟 Sketch 是有关的。这样的矢量的文件本来就是 Sketch 它的一个格式嘛，对吧？ 是， 也不能说是专属，但至少也是可以使用的。它也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能够跟对方去竞争，我觉得。而另外一方面 Artboard 那就完完全全是给 UI 设计师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次也有很多的更新，我并没有完全的体验到，而且我这边也不打算详细的展开。 嗯， 大家可以看我参考链接。 我之前其实是尝试过一段时间去使用 Artboard 来做影视工作使用嘛，但是发现还是觉得这个东西目前来讲并不是完整的能够带给你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愉悦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最后还是切换到了就是 最原始的 那个状态。 我当时 Artboard 可能用了一些，你要买一个界面来说确实能够提供一些便利，至少它是一个好的方向，也是希望它能够慢慢不断的更新吧。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几个功能对我们来说真的是 Adobe 在向设计师这个专门的职业来讨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就像刚才讲的这个 2015.1 我是几个小时之前刚更新的，还没有怎么去体会过，然后之前的版本像 Design Space 也好像 Artboard 也好，其实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或者说所有人使用过之后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进入 Design Space 或者说使用 Artboard 之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变卡了 啊，对，性能上还完全没有跟上。 对， 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 Artboard 它的，这就跟一开始诞生的智能对象是有点像 啊。 我现在哪怕输出一个非常小的图标，比如说我们Anyway.fm 上的一个很小的 SVG 图标，这个我都是用 Artboard 去一个个去把它给导出的，然后哪怕这么小的图标我复制起来也是很卡，我认为我的电脑还不算是性能特别差的那种。 是， 其实 我觉得 Artboard 是一个蛮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对， 其实它就跟 Illustrator 里面的 对 那个是一样的 也不能说，我觉得也不能说完全一样吧， 就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嘛，对吧？他抛弃了画布的这样的感觉，你的画布其实是无限延伸的。 对，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让我比较，应该说是比较欣喜的是那个它的 CC Library 功能的增强。 嗯，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可能是叫 CC 的库还是什么。 嗯， 但不管怎么样，这应该是一个可能对于我们大陆的用户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的功能，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要、 基本上用不了， 对，都是要跑到云服务器上用。但它的思路跟方向我觉得是非常好。 是， 就之前大家可以发现在，Adobe 收购了一些图库的网站之后，它把很多图片的内容以及其他图形元素的内容放到了 Photoshop 里面，那个直接作为一个 Stocks， 对， 可以去搜索， 对， 然后你可以直接置入你的文档，有一个水印的图片的就缩略图这样的功能。当你最后决定使用的效果比较好，决定使用之后， 就直接 可以直接去买。对，这个体验应该算是非常无缝了。我当时觉得，哎，这样的功能非常好。那在这样的新2015.1的新版本里面，它继续增强这个功能。 嗯， 目前除了你可以直接置入图片啊、图形元素啊等等之外，你可以把你文档里面用到的文字设置以及你的颜色都上传到你的 Adobe 的 Library 里面。 嗯， 这样你下一次使用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直接的修改跟操作以及直接应用，可以方便你很多的设置。 其实是不是也方便了，就是那个团队之间？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并不太清楚他现在能不能以团队合作的形式来读取里面所有的一些内容，并没有体验过，我们可以后期再去试试看。 嗯， 最最开心的应该还是他对于字体管理那个功能的更新。 嗯， 这一部分因为是我们从日常操作当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而且之前 Adobe 尤其是 Photoshop 在字体这一块是非常弱的。 嗯， 我们在很多其他软件里面，比如说 Illustrator 或者甚至是 Word、Pages 这样的软件里面，都会发现它有常用字体选择菜单这样的东西。但在 Photoshop 里面，我们很长时间都只能是在下拉框里面去选择，或者直接在里面输入字体的名字。整个的体验应该算是很不好，而且速度很卡。尤其是我忘了从哪个版本开始，它所有的字体每个字体组都是按，并不是按整个字体组来分，而是按照字体组里面每个详细的粗细、字重或者样式来分，所以导致我的字体面板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长，选择起来相当的不方便。这么日常的一个功能做到这种地步，我觉得也是挺扯的一件事情。 嗯，虽然这次它并没有带给JJ你想要的那个功能，但也曲线救国了一下。 对对对对对，这一次它增加了设置常用字体功能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你快速选择字体。你可以在每个字体前面那个五角星上点一下，然后就可以在专门的面板里面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字体。 嗯，聊胜于无了。 对啊，对我来说也不能说聊胜于无，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 lifesaver 的这样一个角色了。 好， 因为我其实大部分字体就常用那么几个。 嗯， 而且你可以发现我们的中文字体以及东亚字体，各种非拉丁语系的字体都是列在最最列表底部的。 对， 本来选择起来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且你也很难去在输入框里面切换中文啊输入，这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事情。这次的这种给字体加新的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虽然我前面给 Adobe 啊给 Photoshop 吐了这么多的槽，但作为一个每天我都要使用的软件，看到它有体验上的变化，我还是比较开心的。至少他们还在努力。 当时其实美工狗的要求非常简单，对吧？你只要满足他一点点，给他一点点小骨头，我们就会很嗨了，对吧？忘记一下。 当然，这一版本加了很多新功能，也带来了很多的 bug， 看得出来它没有经过非常非常严密或者周全的测试。 嗯，可能就像你说的，处于一种压力之下。 有点急。我是在 Twitter 上面看到，然后自己亲测一下，也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比如它在一个图层组包含很多图层，然后又有若干个图层组的情况下，如果你多选了多个图层组改它的透明度或者填充透明度的话，不光整个图层组的透明度会变化，其内所有的图层的透明度也会跟着一起变化。这其实会给我带来不小的困扰吧。 嗯， 这应该是一个它的新的 bug。 另外一方面，在 Artbot 内部它的选区对齐啊也有问题，还有包括我们刚刚打开一个新的文件夹之后，双击它的图层组的图层以及图层组的名字去进行改名，也是会碰到问题。这些小问题应该算是不胜枚举吧。 希望它在之后的 2015.2 啊 .3 啊这种里面能够进行变化。但是凭良心讲，我觉得在下一个版本2016发布之前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每年他们发布节奏基本上就是这样，他也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在这个旧的版本之上，对吧？ 对，然后刚才是直接说到了一些 Photoshop 这边的一些 bug，然后其实前不久在 Twitter 上面也看到过那个 Atomwork 他的创始人曾经抱怨， 不叫创始人吧，他们就是他一个人的， 是一个人吗？我不知道， 我们下期可以去做那个当年的图标大师第二期来详细分解一下。 他在 Twitter 上抱怨，就是最新版本的 Illustrator 有一个非常不人性化的变化，就是图形是没有办法去用鼠标直接去手动的去做旋转了。 对， 但是 其实我觉得，我一度以为他被其他软件公司给收购了，专门来黑 Illustrator 啊， 因为有一段时间里面，他像周经贴一样，每周会报一些 Illustrator bug， 然后吐槽，然后跟大家去说，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有一段时间，他在那边就 iOS 7刚发布的时候，也是经常在吐槽 iOS 7上面的各种图形设计上面的一些小问题啊什么，比如说 Tab Bar 上面的 icon 并没有居中啊，这样类似的问题。然后回到刚才的话题，但我刚才去验证了一下，我发现可能是 AI 是不是又更新过了，因为我发现现在版本号是 15.2。 哦， 这个东西回来 了，好吧， 还是可以手动旋转的。 看样子，对于这些意见领袖们的意见 ，Adobe 有时候还是会去关注的。毕竟也是那么大体量的一家公司。 所以在此，其实我觉得也希望各位有影响力的朋友，类似像我们杰总这样的，就应该有问题就 叫我应总好吗？ 多喷哦，应总。 我们每期都要这样自嗨一样的互黑。 好，继续还是老样子，我们切一段音乐。 我顺便喝一罐牛奶。 啊，那我喝可乐了。 刚刚我们边赞边黑，也说了好多 Photoshop CC 2015.1 的梗了。哎呀， 是不是感觉气不够长？ 非常不够长，我的肺活量真的是太小。接下来我们也想聊聊历来的 Photoshop。 那 JJ， 你用过的最早版本的 Photoshop 是？ 我用过最早版本应该是 Photoshop 5.5。 5.5？ 对。 哦，那我比你早一点。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5.0。 5.0。我不太记得 5.5， 因为我 5.5 其实用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我用的最长的应该是 Photoshop 7。现在印象特别深，就是它的图标是一个眼睛，然后是有一个篮框这样。 对， 这个版本我用了相当相当长的时间。 那我跟你说我的 Photoshop 5的使用过程吧。 你说吧。 其实就是当时还在念服装设计。然后有一天呢，也是非常凑巧的，在一个盗版游戏碟里面发现了，哎，这什么玩意儿？好奇心去装了一下。然后装完之后打开界面发现，哇靠，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指应该去触碰到哪里。就这样对着它发了大概两三分钟的呆。果断删掉。 其实我跟你有点像。我之前最早用的图形软件并不是 Adobe 的系列，而是一家好像是 ArcSoft 出的那一款叫 Photo Studio。 我知道。 对，它是联想电脑。 幸福之家 附赠的。哎，这一期我感觉参考链接我要搞很多老坑了。那个 Photo Studio 我当时也觉得还蛮好用，而且也已经用了一阵子，所以刚刚切换到 Photoshop 5.5 的时候各种不习惯，因为它很多内涵的操作逻辑是不一样，所以 Photoshop 5.5 我也是用了没多久我就用回 Photo Studio。没多久我就发现 Photoshop 它真的是一个如果想要从业的话必须要去学的一个软件，所以后来花了蛮久切换到可能 6.0 啊 7.0 就开始用了起来。 是， 然后在 CS 历代的 CS 版本里面我印象并没有特别深，我用的哪个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好像都差不太多。 我记得当时还在惠普的时候嘛，然后只要服务器上有新版的那就立刻就装了新版的了。 我觉得印象不深可能出于很多方面吧，最主要一点在于那个年代，我现在详细想不起来是多少年了，但 CS 的各个版本它很多是侧重于比较酷炫的功能，高大上的功能， 对我们来说好像差异并不大。 对， 我印象特别深是当时在可能图形计算方面出了很多的比较逆天的功能，修正你的透视啊，或者拼贴你的各种全景照片这样的功能，这样的东西在演示的时候效果非常非常棒，对于摄影师来说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我来说我每次都是体验一下最新版本，然后体验一下这些最新功能，接下来就再没有卵用了。所以对我来说当时基础体验功能一直没有得到非常强大的一些更新， 是 一直都是徘徊在各种酷炫功能这样的一个地方上面，让我觉得非常的不爽吧。比如说它的虚线功能，这是一直到 CS 的晚期 CS6 还是 CS5 才加入的吧？ 你是说那个直接画虚线， 对 吧？ 对 对 对， 这功能其实我不太用， 那你不太用哈。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虚线这个元素的， 因为我觉得它画出来虚线没对齐。 Anyway， 反正虚线是花了很久很久它才加入的功能。与此类似的应该还有圆角，还有一些我一直想吐槽的就是它的图层样式这种功能，也是好几年没有变的，一直到 CC 开始，才有了，比如说多重描边啊，多重外放光 者。其实我还是。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多重图层样式的功能我觉得还是做的不够，因为它可以拉多重的渐变，但是并没有办法在一个图层样式里面去做多重的外发光内发光。 对于设计师来说会用的特别多，会比你做摄影啊，你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会用的更多， 是 所以我们会比较关注，是相比其他的软件来说是比较弱的。你像 Firework 或者 AI 里面都会有椭圆渐变这种东西， 对， 但在 PS 用户来说现在都没有，对吧？ 是 这样的功能其实是很好用的。 对， 我一直会觉得为什么两边不合起来呢？ PS 跟 AI 或者其他一些软件， 是 这样东西如果把两边的强势的功能能够合起来，互相互补的话，我觉得会好很多。另外一块就是字体管理，这个部分真的是你可以发现你每个版本的其实都差不多，一直到最近之前，这样的非常核心的功能它能够留到现在都不更新。对不起，我这句话说重复，但我还是想再说一遍，实在是太扯了。 我看到你还漏了一个。 还有哪个？ 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很好的去解决它，就是圆角。 其实说的 有吗？ 有说的， 虽然现在有圆角工具对吧，但是那个 对对对，就 但是你如果是新建了一个不规则的形状的话，是没有办法去用那个圆角工具的。 对，包括你如果想要单独对某个拐点进行圆角操作的话， 对 它的便利程度跟其他 对 专门的实验， 这些跟 AI 里面那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简直是天差地别。所以我很多时候其实还是在 AI 里面去做形状， 对， 然后再把它粘回来。 我很长时间是圆角是要自己画个路径去切这样的一种非常原始的方法去做的。当然现在至少它比以前要好很多了。说到圆角这个功能，其实让我想起来，在我可能前年还是什么，就整个一年里面，我博客里面阅读量最多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给 Photoshop 增加圆角的那个插件。就那个插件其实比 Photoshop 后来自己加的那个功能要更强，它可以给三角形，可以给不规则的形状去加它的一个圆角，从这样的一个热度来看，你就能看得出来 Photoshop 这样的一个圆角功能是有多么的受期待。 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也是这么晚才加入圆角。 那哥，你在推特上多喷喷呀， 中文他们听不懂。然后前面一直欲言又止，我觉得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的命名 啊， 这个命名真的是， 你是指它软件版本的命名？ 对啊， 它 的软件从一开始就是123456， 对 吧？对，到后来 CS 123456，然后又开始 CC。那 CC 你索性也就，反正都按月付费了嘛，你也不用再突出什么功能了。你可能就像苹果一样，你就说是2015更新了一个什么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它还是会有年份，然后有年份后面有小数点。而且你在你的 CC 软件，整个 CC 管理软件里面都能看得出来，它有括号2014啊，括号2015啊，给我感觉是非常非常乱。我完全不知道现在最新的版本应该怎么样去更新，怎么样去。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你的后面的那个小数点的这些小版本号。 对， 可能对于用户来说，就像可口可乐一样， 对， 卖了100多年了，对吧？它还是叫可口可乐，它不会叫可口可乐2005。 但我相信它的这样的改名是更多是出于商业原因， 比如说当时 CS 为什么叫 CS， 它的全称虽然是叫 Creative Suite，但是它的功能的起源是因为当时 Adobe 收购了各种不同的类型的软件，像处理音频的，到处理其他各种不同乱七八糟什么东西的，那个时候它的版本会非常的乱。你像 AAI 那个时候应该是出到十还是几了吧， 不记得。 PS 也出到了好几，但是 不同的软件它的版本管理会遇到一个问题，对于品牌去推广遇到一个问题，所以它用了 CS 嘛，对吧。然后到了 CC 开始又是因为他们要推行按月付费这样的一个策略，这个前面好像有漏掉说，就是继续吐槽，就是对于一个撰稿人来说，比如像你，他会觉得Photoshop Adobe 他推出了按月付费，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新潮的收钱的一个手段，但对我来说是一次性付费实在是卖不下去了，因为之前那些软件已经够好用了，一个是太贵，一个是够好用了，就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你会发现我现在买了一个比如说 CS6、我可以够用十年都没有问题了。 对于某一个垂直方向的一个用户来说，可能这部分功能它已经满足它了。 对，包括 Word 包括什么，即使是专家用户，他可能使用的功能也就是 5% 10% 那一部分。 对， 虽然我们一直在吐槽，但如果你能满足我需求的话，可能我过个十年不更新没有关系，因为你买一次都好贵呢，对吧。 是， 那 Adobe 也真的是因为大部分的用户都除了企业用户之外的很多一些小型的客户，他们并没有去更新的意愿，所以才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按月付费来维持他的收入的这样一种途径。 这个我很认同。 对，另外一方面呢，这种图形软件不像 XP 啊，或者 macOS 10 这种没有太多安全性上的问题，很多功能我并不需要去日常保持更新。 对， 就比如说最近这个2015.1这个版本，11月底的28号还是几号推出的一种更新嘛，但我一直都没有，我从来都不看这个客户端，甚至因为在中国的关系，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登录，我只能要看代理开权了才能把它给去登录的情况下，对这个更新我并没有知晓到，还是通过其他的途径，比如说 Twitter 或者其他的一些设计网站的聚合的新闻，我才知道有新版，然后再去装。 是， 好，那个吐槽，我们每次都要用那个 Anyway 来作为收尾，对吧？Anyway 吐槽就先吐到这儿吧，我们继续听一段音乐。 那姐姐，你看刚才你吐槽了那么多当前以及之前版本的 Adobe 软件的这些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对未来对你来说，你希望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大家有关注的话，可能会记得互联网上有一个网站，它就是每年都会列一些大家最想要的 Photoshop 它新版本的功能革新的一个 wish list。这个网站应该说有些功能可能放在那边已经好几年都没有更新了，对吧？对于我这样一个大陆用户来说，我最希望的当然是能够在大陆有一个合法快捷途径去购买 Photoshop。 那当然， 对它的一些功能怎么样，这是其次。首先你要让我能用到这个软件， 是。 包括上个礼拜我发了那篇博文 CC 2015.1 的更新之后，你会发现大家评论的最多的一个是哪里有下载，怎么更新，我那边好像没有提示有这个更新，你可以发现大家混杂着各种盗版用户、正版用户以及跟我一样的灰色用户。那我说明一下，就我其实是之前的 Adobe 账号是大陆的，所以在 Adobe 退出大陆之后，这个账号已经没有办法去购买 Photoshop。 对， 我是利用了一个美国的假地址，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然后去买了一个 Adobe 的套装，买的是那个摄影师的套装，那严格来说，这样的用户也并不是合法的，对不对？ 在中国大陆其实是不合法的。 对， 那个、 所以万一有 Adobe 的官方人员听到这段话，请不要来那个告我，我真的是一个很想要给你们付钱的一个用户，只是没有比较好的途径而已，对不对？ 好吧，那我就不暴露了。 啊，我来暴露吧。你要买的是香港的账户，其实差不了多少。反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给大家开放一个比较好的购买途径，因为现在大家对版权的意识也越来越重视了，应该说。 对。 而且大家的付费意愿也更强。 嗯。 说到底，这个软件虽然贵，并不是一个消费类的、娱乐类的软件，它是给我们自己生产一个工具。它是给我们赚钱的， 是 只要你能够把软件的技术功能做上去， 对，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愿意为这样的产品去。 有一个很潮的词叫投入产出比 啊。对，除了这个购买之外，另外一个我想到的并不是说它现在 Adobe 出了一系列的可能两三瓶都放不下的各种小软件， 嗯， 我需要的是整合， 嗯，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AI 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强的功能， 对， 其他软件里面有很强的功能， 对， 何不把这些功能跟主线产品能够有一个整合呢？我觉得 具体来说是怎样的？ 举个例子，我现在可能画一个比较复杂的图形， 嗯， 我需要在 AI 里面画， 嗯， 画完之后再粘贴到 PS 里面，很多关于路径的操作啊什么的，其实在 PS 里面直接操作不就完了吗？ 哦，说到这个，的确，我是非常感同身受的， 嗯， 我有很多东西就刚才有提到过，我在做很多图形设计的时候，形状的东西我是在 AI 里面去做的， 嗯， 那做完之后呢，有一个问题，它的确是可以把路径完整的复制到 PS 去， 嗯， 但是也仅限于路径哦。对吧，你在 AI 里做的一些比如说跟颜色有关的跟材质有关的任何的操作到 Photoshop 去，除非你是把它变成了一个 智能对象， 智能对象，但这有什么卵用呢？ 另外一点我自己可能不是特别感同身受， 嗯， 就是关于第三方开发者的这种关系， 嗯， 关于插件这个事情我都也是挣扎纠结了好久， 嗯， 比如说上一个版本它有专门推出了一个插件管理器， 对， 但上一个版本把这东西给取消了，我不知道这对第三方开发者会不会有影响，因为一直在变的这种策略对他们给 Adobe 开发插件也是带来一定困扰吧。 插件管理器好像还在，只不过是你装 CC 的时候并不是默认帮你装了， 是这样的。 对， 因为我发现现在最新的一些插件它已经没有那种格式，没有那种双击就难装的格式，你必须要把它拖动到就像最最早一样了，拖动到某个文件夹下面才行。 是， 我是希望能够 Adobe 能够也是抱着更多更开放的东西，你哪怕有些东西你自己来不及做， 嗯， 你也能够给开发者能够提供比较好的接口， 是 比较好的封装的途径， 是 比较好的兼容，因为现在开发者我看出来他们也挺辛苦的，每次开发一个东西光是产品简介就得写很长，因为你要告诉大家 CT2015.1 是怎么装，CT2015 是怎么装，CT2014 是 什么 不一样 啊，对，安装的方法不过路径方法都是完全不一样， 嗯， 而且很多人都还要兼顾 Windows 跟 Mac 两个平台， 是 对于开发者我相信这个时间成本也是很长的， 嗯， 如果能够更简便的操作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给 Adobe 提供更好的功能， 嗯， 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也能节省一些资源吧，对吧， 嗯，对，而且其实对用户本身来说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嗯， 像以前有那个插件管理器的时候， 嗯， 我可以很方便的去浏览一下我买过的或者说我下过的到底有哪些插件， 嗯， 比如说我刚才姐讲到我才想起来，之前我好像买过一个叫什么 Rocket 的一个什么插件，跟切图 标准 有关系， 嗯， 然后好像两年多我就没有再去碰过它了。 像各种小功能其实我现在也不想再赘述，因为确实有太多的想要它变化的变革的一些东西， 嗯， 反正还是一句话，希望它越变越好， 对，总之作为一个我们这些死美工吃饭的家伙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够越走越好，而不是说眼睁睁的看着它没落掉，这样 没落掉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对， 尤其是像现在各种竞争对手这么强劲的情况下， 嗯， 也看得出来它是在想要去进行变化， 嗯，是， 我是希望它能够把这些新的功能背后的逻辑以及它整体的整合方面这种东西能想透， 嗯， 再做进去，而不是说突然之间，哎，冒出来一个新功能，加一个贝塔之后，你就可以随便丢在上面， 嗯， 让大家去体验，而是希望能够在整个产品层面上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整合。 就像之前有听众来信说，希望我们这边多一些吐槽的内容，你看这期很多， 对，所以关于吐槽的话，大家也可以尽量发你们关于 Photoshop 的一些感想， 对， 你们的一些故事，甚至包括你们的吐槽来给我，让大家一起share一下。就是关于 Photoshop 这样的一个东西，有没有你们自己的内容？那今天关于 Photoshop 的故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吧。音乐回来，大家一定知道我要做什么，就是每次李阳都会逼我报一些核心数据吧，对吧， 嗯，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终于不光报数字了， 是 因为在就本周对吧， 本周 啊，本周发布的2015 Podcast iTunes 的 Podcast 精选里面，我们也非常有幸的入选， 对， 应该说是很荣幸的。 是， 我是比较惊讶的，因为我们毕竟上线连两个月都不到啊，我们是十月底上线的，对吧？ 终于让 Apple 给我们做了一次 banner 啊！其实我想吐槽他给我们做的那个 banner 没有对齐 啊，不要吐，不要吐，看看他的后盖。 对，不要追求细节。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支持。 是，就像我们在微博上当天的那条微博上所说的那样，感谢有品位的你们。 从另外一个方面，真的是能反映出来这方面的内容大家是非常饥渴的。有太多太多的人想要通过播客以及声音这样的平台，分享到可能略带水分，但是呢，也是能够跟我们设计师自己的每天的设计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内容。 是，我们现在虽然做的还不够好，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的， 我们是会慢慢努力的，对吧？ 我们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做的越来越好的。 这话好像说的有点奇怪，哎，你们大家懂我们的意思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也是会通过慢慢的磨合，慢慢的互相配合的默契的增长，也是希望能够带来更多更好的内容。当然，这边先给大家道个歉，上次玩魔性里面承诺的嘉宾这次没有来。 上一期结尾的微末星里面，我们曾经讲过，就是下一期内容的话，我们会请一个神秘的嘉宾。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欺骗了你们的感情，其实呢，这一期是我们新加出来的。 对，所以说 只是为了想去第一时间的，或者说尽快的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Photoshop 的这次更新的内容。 对， 所以说神秘嘉宾还是会来的，敬请期待， 请大家不要着急。他到底什么时候来 啊？不是他们可以别人念。 那最后照例我们要念一下联系方式，希望大家更多的从不同的途径给我们反馈。 是， 我们的官方网站是 anyway.fm，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hello@anyway.fm。我这边就不拼了啊。 那我要拼完。 这个梗都快用烂了，不能再用了。 好， 关于下一期，请继续期待我们的嘉宾。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